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忍欺，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学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大学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印记，今夕何夕，青草离离，明月也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 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魔力，用天线 用天线还真爱你 的心装，用天线把真爱你的心 星星点点， 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各自纠结， 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灯光和夜献给最孤独的月，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 爱开始纠结， 梦有你而美， 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

的心里，我的歌声里、yeah, No, no 你存在我无声声的脑袋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没有我，你要好好的。我想。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小时候，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爱情故事。 最爱的小梦，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青丝柳雨拆下百年风，沙包笔记没藏本悟空，那时我们是两个淘气小英雄。花落花空你最最怕冻，白雪松松我帮你遮风，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儿媳的话留在我心中，在你最爱的小梦，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小梦，树还郁郁葱葱，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重。 吊手杖，吊手杖，莫非放在哪？ 吊手杖，吊手杖，莫非放在哪？ 青丝柳雨拆下百年风，沙包笔记没藏本悟空，那时我们是两个淘气小英雄。花落花空你最最怕冻，白雪松松我帮你遮风，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 儿媳妇重不重， 儿媳的话留在我心中。最爱的小梦，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小梦，那树还郁郁葱葱，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重。最爱的小梦，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小梦，那树还郁郁葱葱，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重。才爱上你的小梦，有一年白雪匆匆，谁后来牵你的手，为你挡着风。还记得你的笑容，为我绽放的时候，你丢的手绢总会在我身后。 知道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遮挡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断了不许。

放弃世界永恒不可，像我求了你带一点

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走，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垂，牵起伤口的美。后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来世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过悲伤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我的梦，你是我的梦，我的梦。世界会怎么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来世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 光芒折射来世的瞳孔， 我的梦，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无比你有看透，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没有星星的夜空，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

但未能向你倾吐，不敢抬头，两手里空空，只得灰土。情深可知道天荒地老，然而可以怎做？情路全是窄路弯路，我只好哼一句歌来转歌。歌声之中，如给你知道，每串痴情，每串真爱比天高。歌声之中，如给你知道，浓情和热爱怎么可以找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同步发声。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上工资， 换工作，靠，钱交不交？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近日，在重庆的多个公交车站出现了一些供等车乘客使用的小凳子，每一个凳子上呢都贴有爱心凳请爱惜的字条，凳子样式统一，可能是同一个好心人所为。那有市民说呢，曾经看到有一位老人来这里摆放凳子，无论好心人是谁，为他的善举点赞。那对于这样一件事儿，你要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石庆玉说，我之前一直以为站台应该自带凳子和遮阳和遮雨的东西，难道不是吗？一代夫子说，希望大家不要损坏吧，现在社会上呢总有一些手欠的人拿破坏当取乐，可殊不知这种做法其实显示了他们的无知和可悲，为提供方便者点赞，为不爱惜的人感到可悲，善举可赞。可是这不也正说明了城市基础建设的缺失和城市管理者的问题吗？继续刷新微博。人民网发表，13岁的小苏以学习为由，用妈妈的手机偷偷的给男主播打赏，两个月花了25万。根据了解，小苏和这个男主播呢是师徒的关系，该主播当面索要打赏，那因为小苏呢也是主动送礼物给男主播的，期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的诈骗行为，所以公安机关无法受理。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金妹妹说，我偶尔看直播，可是只要一问到要花钱我就跑了。小月饼啧啧说，艺人表演收到打赏难道不正常吗？打赏的人没有目的吗？那现在的父母亲是怎么让孩子接触手机这么危险的东西呢？你的手机丢了和你的手机在孩子手里其实是一样的，只能说一个是有心，一个是不小心啦。13岁未成年而且没有独立收入的孩子是不能支付大于他生活用品最大值，即使呢像本案例所说的是孩子当面同意，没有经过家长的批准，那家长是可以向法院请求支付无效，要求主播退还的。说到直播啊，宇阳平时也看，也有很多主播求礼物的，不过这样的主播呢我就直接退出，也有很多好主播这方面从来都不提，我想我才是他们的观众。那从法律上来说呢，主播是没有问题了，有问题的呢也只能算是职业素质或叫职业道德，连个人道德都算不上的。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的故事还有谁肯听？思念只是一段复杂的旋律，找不到我的一个知己，回忆里竟然都是你的背影。我唱的歌还有谁肯听？我独自站在舞台的中心，再过十年我已不再年轻，回忆里至少我曾经有过最美丽的风景。 什么都知道？ 那当然，孩子，我已经活了很久很久，可以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了。我大概什么都见识过。 真的？ 嗯。 比如呢？ 比如气候吧，各式各样的。 也见过好多好多动物吗？ 当然了，最早的时候就是些昆虫和蜘蛛，后来就有了兔子和熊，天上还飞来了鸟，落在了我的肩膀上。再后来，人类一出现，一切就乱了套。 为什么？人类做了什么？ 他们使野生动物失去了家园，让江河变脏了，把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木材。他们把一切归为己有，肆无忌惮的，就好像他们还有一个地球一样。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不懂得后果吗？ 我也不知道。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不懂得保护大自然，那么也许等不到你长大。 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让我们与濮存昕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红木资源。

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 嗨，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上班路上陪你听歌。那刚刚呢，我在微博当中看到有朋友问啊，朋友圈里最让我们感动的相片是什么？其实在每天上班下班，甚至在工作和在家里的时候呢，手机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工具，尤其是每天在这里刷朋友圈啦。那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朋友圈里最让你感动的一张照片会是什么？有朋友晒出了自己出去旅行的时候的照片，也有朋友晒出了妈妈和孩子在一起温暖的照片。那如果说你也有让你感动的相片想要和雨阳聊聊的话呢，欢迎你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或是新浪微博找到主播雨阳，和我一起说说看哦。 的脸上有淡淡忧伤。这一晚我想对你说，看一看多年后的我，回想着固执的倔强，离家的慌张，想告诉多年前的你，有些失去的就让它走吧。我也怀念过去的你，又捧出一颗新的勇气。你在受伤的时候流过泪以后，尽量忘了心灵中那痛的感受，像此刻平静的我，有过命运那道漩涡，想着那时候的你，那么努力的朝着自己梦的方向用力跑着，跌倒却不曾离开，泪水笑着藏下来，现在依然很精彩。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刷微信，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朋友圈里看到的大多是一些文章链接、自拍或是美景，好朋友生活的动态也越来越少了。有一些人呢，干脆重新回到了微博。周一当我们打开朋友圈时，发现其实朋友真的越来越少。那你的朋友圈朋友是多了还是少了？你认为原因又有哪些呢？经典九六九，继续来听《我的眼里只有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同步发声。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张嘉佳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曾说，如果可以，我想路过你的全世界，然后在终点等你，我带你去稻城亚丁，你嫁给我。如果你也想从他的全世界路过，就带他去走一次川藏线，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在终点等你。川藏线号称中国最美的国道，它起于成都，终于拉萨，有南北两条线路，是所有旅行者最初的梦想，也是终极的梦想。每一年，无数旅行者用各种方式踏上这条朝圣之路。有染红的层林，有蓝宝石般的湖泊，有黄色苍茫的大草原，流动的云，顶着白盖头的雪山和最纯净的星空。最美的成都应该是西岭的第一场雪，鸡冠山的一抹红叶，雪域的高原壮阔和秀美瞬间都会被渲染得淋漓尽致。牛背山被人们称为中国最大的观景平台，在山上待一天，你才能真正的领会一半在天上，一半在人间。而海螺沟是流动的和变幻的，昨天还是群山如黛，而今天却是层林尽染。一夜炎霜过后，窗外就是万木霜天红烂漫的奇特景象。比珠峰更加壮美的，在四川也就只有它了，蜀山之王贡嘎山。云海如流水，在蜀山之王下静静地流淌。木格措本不是很出名，而因为一首《康定情歌》，它有了中国情海的美称。木格措又叫野人海，有小九寨之称，距康定城26公里，从康定城驱车半个小时就可到达。相信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听说过理塘，但据说理塘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县城，所以这里也是一个阳光充沛的地方，直到晚上9点，街上依然光线明晃。在这里可以眯着眼睛尽情地享受阳光的恩赐。海子山一共有1145个大小海子，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古冰体遗迹。在西藏，这里的天格外的蓝，因此在蓝天的映衬下，金色的树林显得格外美丽。大自然正用画笔勾勒浓墨重彩的色彩世界，远山近水，等我们赴一场难以抗拒的旅行诱惑。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痛过的最后，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

所谓自我损耗，就是每做一个选择就会损耗一点心理的能量，每消耗一点心理能量，你的执行功能就会下降。你的手机里装了五个外卖的 APP， 能进行多样化的选择本是件好事，但你也有可能就此陷入无所适从的选择当中，不知不觉消耗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经典969，我是雨阳，尽可能的做更多的事情，而给自己设置更多的限制，让自己专注于最喜欢最重要的事，因为简单才是效率。 想破，想。

此刻为你相伴。